柯能譬如有人以两手指急失其耳，以更牢固头中作声，兼以以路同时菩提陈佛路上，这个是名以入即藏性。这种以入呢是有这个盲性，我们听到的这个性不是指浮尘根，不是指浮尘根，是指这个盲听到的盲性。这个耳的盲性呢是因缘生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因此是众性，即是众性。譬如有人以两手指急失其耳，以更牢固头中作声，你们试过没有？现在试一下塞住佢咧，咁样嗡嗡声嘅，哦，咁啊头中作声，咁佢话呢个能够闻到嗡嗡声嗰个闻性咧，同埋呢个声音咧，都系乜嘢啊？都系我哋嘅菩提心里边嘅路上，路上系咩？即系妄想，系妄想，由一念不觉系产生呢个妄想。因为有这个妄想能闻，所以就有所闻。现在有些人呢邪知邪见，我这次在大陆 讲经呢就有三个人，他说去某个道场参加了念佛之后呢，他成日呢就个耳仔呢就嗡嗡声，成日嗡到咧，嗰啲声音咧压到佢嘅头顶，压到佢三分二裂咁。咁啊，又有个人咧咁就话：我一听到《金刚经》两个字咧，我就揽入想入非非啦咁。系点样制止咧？咁我真系冇办法。我又未有神通，我又唔知道佢系为乜嘢咁。咁佢，我问佢系边个教佢噶？咁就系佢嗰个师承咧，就系邪知邪见啦。显现咗师承就系邪知邪见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学佛咧，真系要听经多啲，唔好去亲近嗰啲邪知邪见。三个两个人都系话听到《金刚经》嗰个字，金嗰个字。未念金刚经就已经是产生邪知邪见，什么理由着魔？所以现在魔很重要，在大陆有一个叫做苦行无林僧，哇，讲得很古怪啊！又见到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又来打教他，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你们信不信啊？不可以信这些东西。法菩萨给我们的加被呢有很多种，有显机明形，明机显形，显机显形，明机明形，很多种，但是只是你个人的感受，不是说那么多古古怪怪的东西。凡是说的标奇立异啊，古古怪怪啊，这些都是意识分别执着自害害人，令到那些人呢是着魔，念佛就念佛，怎会怎会说有些声音永远在嘈字压制他三分意念，问我怎样打教他，你们想呢？我就说，我说给你听，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恳求观音菩萨，念观音菩萨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执着，不要理他，唯一将自己交给观音菩萨，靠观音菩萨加被，唯一自救方法是这样，我没办法救他，观音菩萨或者可以有办法救他。很多很多这些古怪事发生，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人信佛，听经的人很多很多，但是邪知邪见的人有很多。咁而家咧呢度咧就讲呢个盲性，我哋咧就有好多事咧，叫有人讲耳门圆通吓，有人讲呢部经嘅耳门圆通啊，讲观音法门， 你哋已經，我相信你哋都聽過啦，聽過有人講觀音法夢啦嚇。咁啊，觀音法夢咧，聽完之後咧，成日耳仔裏邊都有聲音嘅咁。呢個係著咗魔啊！哦，觀音法夢叫你夢所夢盡，盡夢不至，覺所覺空，空性現明嚇，空所空滅，唔係叫你成日耳仔嗡嗡嘅。哦，成日有声音的就是着了魔的了 ,ok? 你听经就听清楚，这个耳目圆通是解六结灭三空、啊、不是说有声音的、哦、这个这里就显这个耳根的耳入即撞声、啊、就说你用个手塞住个头，塞住个耳的头中作响、啊、响了是不是有没有响啊？有响的。他说这种响的声音呢，同埋你听到响的声音呢，都是妄的，开妄的，不实的。嗱，你而家一唔整的他就冇了。是吗？咁呢，他说这些呢都是这个菩提真心的层化路上。咁你哋知道眼就话擘大对眼，唔眨眼就层化路上啦。点解耳都是层化路上呢？咁法话咧，六日都是菩提心智里边嘅层法路上。咁啊，因依动静而种妄尘，法闻居中给此尘障，明听闻声。嗱，响个网路攞经嘅咧，呢一个系法字吓，唔系灯字，错咗啦。法闻居中。这里呢是明这个梦性的内由，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梦性呢？就因为有动静而相，这个动静而相啊，又是指最初迷真起妄的时候的境界相之一。因为我们最初真而不守自性，一念不觉妄动的时候呢，就动之始，动不相动啊，动极则静，咁呢个系静嘅始。由于有动静两种层，引发呢个真心，就产生一种萌性，居于呢个动静两种层之中。呢、这、一个咧系以境牵心，后嚟咧再由呢个萌性啊吸取呢个层像咧，就以心取境。於是呢，心境和合就成為呢個耳根，就有呢個聞性咁。呢度所講嘅聞性呢，就唔係浮塵根咯，就係聖耳根咯。啊，係聖耳根，即係第四卷經文所講，由動靜等兩種相激，於妙言中念浸法聽，聽精影聲。见声成根，根然目为清净四大，因明耳体而生见业。这个就是讲这个耳根的起源，就是讲以这个以这里所讲的听闻性呢，是同一种道理。那这个见声成根呢，因为电脑里面就说见聋成根了啊，这个字错的啊。咁呢一个梦性又点啊？呢、这个梦性一样系离开呢一个动静二层咧，毕竟冇睇。呢度就显呢个因缘生化，求其自性了不可得，当体即空。因为二内藏性咧系周遍法界嘛，周遍法界啊。虽然是由这个妄尘和合这个色心发现有这个梦性，但是呢这个梦性呢是这个藏性呢是随缘不变，所以梦性呢离了这个前层啊，即是用归依心，即是说梦性入了这个耳根，等于空根入了个钟仔，等于空根入了个钟，梦性入了我们耳根，行于耳根，等于个空根入了个钟仔。哦， 咁樽仔个里边嘅空有冇实质咧？冇实质。咁如果你打烂嗰个樽仔咧，个空咧归太虚空。咁我哋咧，如果唔执着呢个耳根咧，唔执着呢个系我，呢、这个我能盲嘅，冇呢个执着咧，即系等于呢、这个耳目圆通咁样啊，动静异相，入初于梦中，入流梦所，所入既梦，动静异相了然不生呢一个境界，冇咗动静异相咧，咁就冇呢个执着，冇呢个梦性。啊！意是渐增梦所梦尽，尽梦不自觉所觉空，堪啦空实。咁所以就话不竟无体。哦，你明白呢、这个？你熟呢个经文咧，你前后咧一共通咧，你就明白呢个道理啦。意是阿难，当知是梦，非动静来，非依根出，不依空生，何以故？若从静来，静动即除灭，应非梦动。若从动来，静即除灭，应无觉静；若从根生，必无动静。而是问体本无自性。呢度咧就明呢个因缘生法即空。哦，梦性唔系同动静，从动静而来，唔系从根而生，唔系从空而有，就系破。何以故？以下咧就系解释。动同埋静两样境界咧，一样系互相倾叠嘅。有动则无静，有静则无动。咁如果话呢个梦性系从静嚟嘅，动嘅时候就冇静。咁啊，梦性咧就应该随呢个静相而灭啦。既然灭，就唔能够再听到梦到动啦。反过嚟讲，梦性若果从动而嚟嘅。正是冇动咧，梦性亦应该随动上而灭，就应该咧唔能够觉察到有静啦。啊，呢个好容易明白吓。梦性若果从根而生咧，从呢个耳朵而生咧，咁就唔需要外边嘅动静而种层啦，系自己独立啊嘛耳朵。但如果冇外边嘅两种层啊，又点显示到你嘅？有梦性咧，咁所以咧呢、这个梦性咧，系离开呢个动静二层，根本就冇自性可得嘅。因此梦性亦唔系从根生。若以空出有梦性性，即非虚空，由空自梦，何君而入？啊，梦性唔系从根生，系又唔系从层生，咪从咩生？啊，从空中而嚟嘅咁。法话如果梦性是从空空中而嚟的，空呢是无情的嘛，又怎能够产生这个有情的梦性呢？若果无情的虚空能产生这个有情的梦性的话，那这个就不是虚空了，即非虚空了。再讲，假使跟虚空即使能够产生这个有情的梦性，这些都是虚空的梦性，啫何君你阿难的耳入呢？由此可以知道，这个梦性不是从这个耳根而生的，也不是因这个动因个静而有的，也不是从空根而产生的。怎样啊？无生，根本就没有产生到。无生即是空，是显空而来状。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是故当知耳入虚妄只是有假名假相，没有实质的，这个是名因缘生法即假，是显不空而来状。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是名这个因缘生法即中，是显空不空而来状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是因缘呢？因为状性是随缘不变，根本不变，所以就不是因缘。但又不变又能随缘，所以就不是自然，不是因缘就是非有。哦，不是自然，非空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就是中道，就是空不空而来状。所以呢就显这个以入即状性， 观世音菩萨明白这个已入即众性，所以能够上合十方之法本妙觉心，以之以来同一慈力，下合十方六道众生，以之众生同一悲仰，能够三十二应十四无畏，度之众生。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已入即众性的话，那我们又成佛咯。但可惜我们不明白呢，因此呢我们就是这个若耳、这个若耳听得几耳啊，在外面就听不到了，隔一磅唱你就听不到了，所以就失了这个藏性的作用，迷之故、第三科呢是命避入即藏性，可能譬如有人急速忌避，速久成怒，则依避中盟有冷足、你们现在又可以试下了，猛速忌避，那是不是有些冷的空气产生呢？好，马上实习可以证明下。咁佢话呢个就系避嘅路上吓，因足分别通塞虚实啊，因为有呢个冷嘅空气喺个鼻中咧，如果冷得耐嘅咧，就闻唔到嘢噶咯，系嘛？呢个空气通嘅，呼吸通畅嘅就通啦。如果是伤风的时候就鼻塞的了，是不是？虚呢就是通嘛，通就虚嘛，实呢鼻塞呢就实了，是因为有这个空根的冷的空根接触，所以又知道虚实。意是乃至知香臭气兼鼻耳路，同时菩提层法路上、这里呢讲这个鼻根、鼻呢是能够分别香同味臭的、能够知道香臭的是鼻根，能够分别香臭的是鼻色，明白这个色同味根之分别、什么那么香 很香、这个就是鼻根啊，豆腐臭豆腐香，这个一分别呢就是鼻色的了。无论你鼻色又好，鼻根又好，都是藏性，都是二类藏性。鼻呢是人体七孔之一，是通畅的，是呼吸平衡、所以就闻到这个香臭。但现在因为急速忌避咁，所以呢个速咧，速久成怒咧，就依鼻中就有呢个冷嘅空气，冷个空气咧就变咗呢个闭塞啦，能够分别呢个气息通塞虚实呢个咧，或者分别所吸入嘅香臭气味嘅呢个嘅知觉性咧。同埋呢个知觉性，同埋呢啲香臭通塞呢啲境界，都系我哋菩提心真心个里边嘅层法路上。呢、这个系名因缘生法，因依通塞两种妄层法盟居中，吸取层像名受盟性啊。这个通塞呢又是最初无明不觉生心世这个时候所产生的，不是说现在打开洞门就通、或者起磅上就塞，不是现在这个境界，是最初六根成立时候的境界、最初 六根成立的时候呢，是由这个通和塞两种相呢，是在这个真心的妙现觉性里面，就成为一个能够知道这个香臭的鼻根。这个鼻根呢当时呢叫做清净四谛，叫做鼻体，样呢就好像双垂爪，即是两只手指咁垂下来，此盟离彼通塞二层，毕竟无体，一样的道理。这个盟性离开这个外面的层境，通或者塞啊。嗱，我哋而家冇双方，我哋有透气，咁咪通咯。一双方被塞，咪咪塞咯。啊，都系由外面嘅通塞嘅层显出我哋有知觉， 离开这个通同迷失的层呢，毕竟无体，那去了哪里啊？归依这个真心，融合依一真心，六根互用了，用依一真心、啊、所以呢没有说独立这个呢就是鼻的根了、哎、有一个形象在这里，这个呢就是耳的根了，不是，没有形象的、啊、都是同一空，同一个空的个性。当子时问，非通失迷，非依根出，不依空生。这里呢、啊、又是显这个梦性是无生，这个梦性不是从这个空失而来，就不是从他而生、啊、亦不是从根生，即是不是自己生出来的、啊、亦不是从这个空根自然而产生的。那怎样、啊、根本就无生，无生就当体即空，空即是空明，这个空而来状。何以故？若从通来，失即成盟，云何之失？而因失有通则无盟，云何发明？香臭等足，这个都不需要解释了，明白了，是吗？如果因为通来呢，失的时候就没有通，没有通就应该没有盟性，但是盟性仍旧有知觉在这里，盟到失，所以呢就不是同通来。反过来讲，亦不是从失来、哦、如果从失来的话，一通的时候就没了失，没了失应该没有梦性，但这个梦性仍旧梦得到通，所以就不是从这个通失而来的，甚至呢亦不是从外境的香或者臭种种的足阵而来的。若从根生，必无通失，而是梦基本无自性。假使根这个梦性、啊、是从鼻根而产生的，就不需要外面通失两层啦。假使根没有这两层、啊、就没办法显示我们有鼻的梦性嘛。这个梦性呢，梦基即是梦性、啊、离开这个通失两层，根本没有独立的自性。若从空出，是梦自东回受以避，空自有梦，何君以入？一样的道理，从前梦一样道理。假使跟这个梦性从空中而出，出了去就梦到空，翻过来就应该梦到你避啦、啊、但是现在不是、啊哦、就算空根有能够无情的空能够产生能够知觉的避的梦性，但是这些梦性都是属于空根所有，不是你安能所有，不关你事。显然呢，这个梦性呢，不是从根自己生出来的，也不是从外面层其他人生出来的，也不是空生出来的，是什么？无生。无生即当体即空，空即是空而来状。是故当知，被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两句呢，前两句就是显这个因缘生法即假，只有相妄，虚妄的相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就是相争、啊、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即是空不空而来状。假使跟我们众生啊，明白这个被入即是空的话，就是成二成圣人，得到这个智慧的鼻，菩萨悟入这个鼻入即假，所以成法鼻，法悟入这个法呢，悟这个鼻入即中呢，就成为法鼻。这个呢，就周离盘特家能够明白这个鼻入即空，所以他成了阿罗汉果。第四是讲摄入即众性，是每个人都有的、啊、阿难，譬如有人以舌舔猛，熟舔灵露，其人欲病，则有苦味，无病之人未有甜足，又甜以苦，显此舌根呢不动之时，淡性尚在，兼舌以露，同是菩提，曾发露相。啊，这里呢就是明因缘生法， 熟甜。嗱，而家你哋而家又可以实习啦，用自己嘅脷舐下自己嘅口唇，猛响度舐，咁咧冇病嘅人咧就有味有甜味，你睇下啦。如果你好熱氣嘅話咧，有病咧就有啲苦味啊，甜同味苦都係熱根所對嘅曾經係呢、這個係熱舌根所吸嘅。我哋眾生咧壞咧就壞在呢個舌啦啊，點樣啊？嗱，究竟是有一個皇帝。他就想想下，他说嗱，叫他的身边的侍卫，嗱，你和我今天出去买天下最好的东西买回来。结果这个人买到什么回来啊？买条猪脷回来。第二天呢，他又说嗱，你和我出去买一件世间上最坏的东西买回来。这个人又买些什么回来？同样买条猪脷回来。你明白了，世间上最好的是我们的脷，最坏的又是我们的脷。争法争法争争、啊、讲好话是我们的那条脷，闹人讲大话挑拨离间都是这条脷，杀生食肉是这条脷，持受戒持斋又是这条脷、哦、所以呢你们收得掂这条脷已经好了、哦、我们贪饮贪食贪食野味，去年搞到鸡飞狗走、啊、贪就是贪味、哦、这个味不但贪，我哋眼咧就又系贪外边个尘啫，呢个舌咧不但贪味啊，仲搬弄是非啊，吓张三对李四，啊李四对张三，搬嚟搬去，搬去搬来，所以咧印光大师话行贪莫说人非，但系咧真系有好多事我都想行贪莫说人非。讲讲下又涉及是非了，不知不觉没有东西好讲了，哪个怎样怎样好啊，讲到好呢反过来就有炒的了，所以呢最好不要讲那么多东西，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就最好了，所以这个利是很重要。现在呢这里就说这个舌呢虽然他可以作善业，可以做恶业、啊、又可以杀生，又可以憎人，又可以什么神枪舌战，这句是说你们一个成语来的，神这个口唇、啊、等于一支枪、哦、这个舌呢等于一把剑会杀人的，口杀人很重要、哦、口呢憎人也很重要，所以呢普贤行愿品叫我哋点啊？一者礼敬之法，二者清净而来，系咪？要清净而来，清净而来咧，我哋清净法嗱，你话法就值得清净啫，人唔值得清净。但系普贤菩萨话，乜嘢都值得你随喜嘅，六道众生。蚂蚁都值得你随喜的，蚂蚁有团结力量，你应该随喜、啊、地狱众生有悔的心，你值得你随喜、哦、那我们憎法又怎样、啊、我们憎过去法值得憎、啊、是不是现在法应该憎，未来法呢？未来法呢应该憎，边个是未来法啊？你和我大家都是，那即是大家都要清净啦，不要说人不好啦，是不是？ 你当你讲想讲佢唔好嘅时候，你话：呢个系未来法嚟噶，我哋要清净一切如来啊，清净一三世之法啊，咁你就可以收拾自己嘅舌根啊，争啊，争法嘅功德好大好大啊，争法功德好大。《金刚明经》里边就系话呢个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叫做咩？跟咩双菩萨有双菩萨吓。有相菩萨就系前世就争法，争法发愿，所以咧佢生生世世都行菩萨道嘅争法。你试下争阿弥陀法，争释迦牟尼法，争唔争你隔篱嗰个法未来法？哦，咁咧就收拾我哋嘅舌根啦。咁我哋嘅舌根，我哋而家知道我哋嘅舌所对嘅咧，不只系甜同埋苦，甜苦嘅反面咧就系淡。除了甜苦淡之外，还有好还有丑，是吗？还有善还有恶，很多很多东西。那你们现在知道怎样运用你的事了。哦、那呢现在这里就说呢这个甜和苦所对的淡、淡，这个都是菩提心里面的路上来的。能够知道甜苦淡这个知觉、这个味的这个味觉、味觉即是舌的知啫，舌的知觉呢、都是菩提的路上。怎样路法呢？他说因甜苦淡二种妄尘法见居中，给此尘障明知味性。这里呢是解释知味性的内由、甜苦是一样境界，淡就是一样境界，两种、甜苦不是甜就是苦了，甜苦的反面就是淡、都是最初一念不觉迷境的时候呢同时所产生的这个甜相和苦相。前面后面经文说依同而中次然成义，是甜苦的初相，因而立同为淡的初相，两种都是属于虚妄的妄尘。因为这个甜苦淡两种妄尘吸引这个真心，所以就发生这个舌的知觉居于这个两种妄尘之中，这种是由境牵心，再由这个居于妄尘之中的知味之性吸取这个甜苦淡的种种的尘境呢，就由心取境，咁于是呢是心境和合而成为这个性而根、而成为这个性而根，就然后呢就有这个知味之性，这里是显这个因缘生法。